这一切，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，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，血里的狂野的真实幻觉已无分别。 能体力无风，抛开所有的束缚，关上爱情进入。 束就赢得观众的祝福。 跳一圈一遍很轻松，会给会给你一波风，抛开所有的束缚，观赏爱神经的演出。 你可以很幸福， 你可以很痛苦， 只要有默契十足，就赢得观众的祝福。 跳一圈一遍很轻松， 会给会给你一波风， 抛开所有的束缚，观赏爱神经的演出。 来到最后落香如雨，烟花散落在夜空， 夜空呀啦啦啦啦， 爱你的你的举动 呀啦啦啦啦， 相当现实。 幸福马戏团来自李宇中，这里是 MyFM 100.5音乐摩天轮，我是淑君。周四呢是如期而至的，感觉一周周过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呢。今天在导播间还跟同事说，哎，今儿都多少号了？今儿好像都12号了，还有两个多礼拜我们就过年了，真的好快呀。那今天呢我也感性一把，就是跟大家说一说，在新的一年里呢，我们想对自己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呢？反正我自己呢，就是好好生活，好好工作，想要做的事儿呢，就认真努力的去做，不能拖拉，不能犹豫。还有就是，新的一年里能不能少吃点了？当然，过年期间该吃还是得吃。过完年之后，我们就要少吃一些吧。好了，如果你想跟自己说一些什么的话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淑君，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，朱元璋的朱，君呢就是君子的君，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，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。我来看一看大家都想对自己说些什么呢，也许就能帮你们实现哦。后面的节目当中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。今儿开场曲送出的就是 Katy Perry Teenage Dream。

好无聊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。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，糟糕，我显得比你早，你爱得比我少，注定要受煎熬。全世界都听到，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夜太长，月光一定会冷掉，如何是好？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？ 来自金海心，那么骄傲。这里是 MyFM 100.5音乐摩天轮，我是淑君。那么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大家对今年话题的留言，在新的一年当中想对自己说些什么呢？看到了月白说到了挣钱挣钱挣钱，对，在新的一年当中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挣越多越多的钱，好多好多的钱，向前看向后转啊。这女子真乖，她说新的一年希望家人平安幸福，更希望老公多挣钱，多爱我，多爱儿子。这老公挺累的啊，你回家也要照顾好他嘛，对吧？这个是相互的啊。一言难尽说到了，希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一切都好。有句话就说了，平安是福，真的是啊。我们继续看到了韩指导说到，坚持吃绿色健康食物，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可以越吃越瘦。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很少见到越吃越瘦的，我连我都胖了，连我自吹啊，怎么吃都不胖。可是呢，现在就不想说了啊。我们这边还看到了韩兴达，他说到了。哎呀，就希望能早点回家过年就好了，在外务工是吗？

开心时听歌入耳，伤心时听歌入心。MyFM 100.5，好音乐总能找到陪伴你的理由。 你难不倒，惊喜就停不了。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。 这里是由国际卡克问大品牌 MyFM 100.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。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到了游戏时间了。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 100.5，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进行关注，稍后呢直接把万万岁的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。那今天呢，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将会获得由开心麻花提供的话剧门票两张。本周系列单词你 get 了吗？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要学习的单词是什么呢，仔细听哦。 妈妈，这个单词怎么读啊？

is coming. The answer is coming. 每天考一个单词啊，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。每天学习一个英文单词，对我们来说，哎，真的是提高自己。昨天呢，考的单词还记得吗？昨天应该是 thing 吧 ，T-H-I-N-G。那么今天是什么呢？从音频当中我们获悉了一种动物，这个动物是什么呢？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啊，点个名啊，看到了蟹蛹、阿布、春天有萝卜、落叶皮皮、郑小葱、提拉米苏、双子双、八戒。哎呦，这谁呀、啊？我刚刚看到一个屏幕一晃，这个楚楚答了个灰太狼，阿布答个狗熊，你们这都哪儿听出来？灰太狼、沃夫是狼吧？没听到沃夫这词儿啊？还是沃夫是狐狸啊？Fox 是狐狸，沃夫是狼。哎，我的天，你们都太有才了，从哪儿听出来的？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啊？怪豆看到了 ，CC 小魔女，宁静大海，难得糊涂，等等等等吧，还有好多朋友。看来大家非常喜欢英文系列啊。夏丽雷他说：“哎，我们的财务总监就跟这个动物的名字叫的一样的，这真不怪我啊，纯属巧合。”那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？就是 Tiger， 你答对了吗？翻译成中文就是老虎的意思啊，听说一种动物就是老虎，兽中之王。差不多，基本上大家都答对了啊，我们就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，送出就是我们开心麻花话剧门票两张。听到了，这一位朋友叫做李圈圈，是个女孩子啊，女孩的头像，恭喜你了，获得开心麻花话剧门票两张。今天狂躁万岁单词你 get 了吗？系列就是这个样子，如果还想参与的话，明天同一时间再约。再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今天单词就是 Tiger， T-I-G-E-R， 你记住了吗？好了，说一下今天互动话题，我们的互动话题仍在继续。在新的一年当中，对自己想说什么一些话呢？把你想说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，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，君呢就是君子的君，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，去留言就好了。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，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先听到是张杰天下。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，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，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有面子，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，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-827-9818。 孩儿他爸，雾霾越来越重，得买几个口罩啊？ 买啥？有免费的。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。 快打电话 400-800-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清晨的微风，午后的阳光，傍晚的街灯，夜空的繁星。无论何时 ，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。 FM 100.5。 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，心若

来自周杰伦的一首老歌《轨迹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分享大家对新的一年当中的自己怎么说的。要我就吃饭了，他说，哎呀，快帮我实现吧，我要在年会拿特等奖。既然你在节目当中留言了，我相信一定会没问题的。你看一说这话题，把大家都兴奋的纷纷都来许愿，当然希望你们许的愿我能够帮你们实现啊。魔镜魔镜啊，应该说水晶球水晶球，帮他们都实现。就是小辈多，他说了，2017我的愿望就是能被淑君抽中一回，我那么积极参加互动，你却总是与我擦肩而过，相信我，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属于你的奖品。还看到了胖嘟嘟说，新年多找几个客户挣大钱，没问题，你的客户都来找你了啊。还没有找你的客户呢，他是正在去找你的路上呢。好了，先分享到这，我们先听歌，歌曲过后再分享。新浪微博来搜索舒君的名字，找到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。那么我们就先听歌，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。有请出郭舒扬 Honey。 像吐司涂上 buttercream， 慢慢起了化学反应。为什么常常会傻笑，曾经也开始天天放晴，你就是开心餐厅给我幸福的点心。 Oh baby 徐婉婷，更多好音乐尽在 MyFM。 MyFM。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。

在梦带来的 Shut Up and Dance， 这里是 MyFM 100.5 音乐摩天轮，我是淑君。那么我们继续微博当中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，新的一年当中想对自己说一些什么呢？胖嘟嘟，胖嘟嘟就说好激动呀，说了我的评论了。对，看到了都会说。曹燕说到了结婚的第一个新年，恭喜我们，希望家人都能够幸福。对，不止幸福，还要平安健康。还这个看到了叫什么小兰，他说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好。当然会啊，我就一开始就说了，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都会变为更好的自己。我们刚刚的一位听众留言又被我 pass 过去了。念一下报道的啊，看到了属于我们的青春，然后超哥、小懒猫都是来报道的，看到你们的报道了啊。那我们继续等待大家的留言，还有我的朋友就是没有看到的，人数太多我翻不到。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淑君，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，朱元璋的朱，君呢就是君子的君，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，或者呢官微啊直接发微信也是可以的。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许美静影子情人。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，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，14日下午2点，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力回馈 ，DJ 易斌 Eri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，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，首付比例低至20%，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。滨海新区第五大街，天津荣宝行6517-77776517-7777。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，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，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，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，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-827-9818。 MyFM 100.5，

来自小甜甜布兰妮 Everytime， 这里是 MyFM 100.5 音乐摩天轮，我是淑君。我们继续来对自己说话啊，既然青春留不住，说了我想对自己说，未来的路还远，但是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，有梦想外是有梦想一定实现了呢。今年我先把乐乐娶回家，这样的心愿我相信没问题的，一定会的啊。陆柏传奇说到了2017年，希望我家先生能有足够长的假期，带着家人去我们计划好几年的旅游。哎，梦想成真哦。他说，念我的了吗？我刚买菜去了，没听到。你现在买菜回来了吗？应该回来了吧。现在就念你的，希望呢，这个你的留言被我念到了，能够把你的这个想对自己说的话都能够实现啊。希望你们一家三口能够玩得开心，计划了几年的旅行呢，真是不容易啊。继续看到 Tommy 说到，新年愿望很简单，控制自己不生气就够了，身心健康就行。这倒是，健康嘛，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标准了啊，最基本的一个，就有了健康你就什么都有了，有了健康 你一切就是都已经有精力去完成你要做的一些事情，需要实现的一些目标。只要今天被我念到留言的，我相信你们对自己说的这些话都一定能够实现的哦。好了，我们又继续来听歌吧。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朴树且听风吟， 海湾财富中心，临港商业综合体，毗邻教育机构，湿地公园，大型酒店，已入驻金融餐饮，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，抢占先机。电话6621-1666，6621-1666。 My FM 100.5。 突然落下的夜晚，灯火一个是斑斓珊，昨天已经去得很远，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。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，怎样放开我的手，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，在深夜收紧我的心。放开我的手，怕你说

想要逃离这夜晚，累了，呼吸也变得不安。我们曾拥抱，曾一起狂欢，就算这过程再浪漫，与爱情无关。放不开，来不及交换，淹没在汹涌人海，让爱挣扎着港湾。我们曾寂寞，曾一起狂欢，脚下这细雨的阴霾，去淋个痛快。路太快，心太乱，温柔太短暂。若有似无的对白，变成你我之间冰冷月台。 与爱情无关，来自游鸿明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信息。据央视财经报道呢，明天的零点起，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，汽油柴油每吨均将上调70元，全国平均90号汽油每升上调0.05元，92号汽油每升上调0.05元，95号汽油每升上调0.06元，0号柴油每升上调0.06元。按汽车油箱的50升容量估测啊，如果你加满一箱油呢，约多花差不多2.5块。如果你今儿正好没油了，今天赶紧去加吧，因为明天零点起就开始涨价咯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来自周笔畅，被中立拖累。 中你痛累，嘿嘿嘿嘿，中你痛累，嘿嘿嘿嘿。

这个过年放假嘛，大家都准备出去游玩了。出去玩呢，那就是什么机票啊，然后酒店呀，就会有一些浮动了。那么离春节呢还有两个多礼拜，做了一个大数据显示呢，春运的机票已经进入了热销期，南京的出港部分航线仅剩头等舱，一些返程的航班价格呢也是有比较大的涨幅。最新的一个大数据也是显示，杭州、成都、昆明、丽江、苏州、青岛等地的预订量继续攀升，部分的星级酒店房型越来越紧张，也就意味着很多朋友、很多家庭都准备住酒店过年了，出去过年啊，很多都不在家过年了，其实也是一种新风尚，打破传统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吧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胡夏《爱夏》。 一月十五日，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二十一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，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，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，更多惊喜等你来嗨。 My FM,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. 是不是这样，你才会相信有永远？看你靠着我的肩，刚刚睡着的侧脸，爱人不断在我心里蔓延。爱上你第一个夏天，你就问去冒险，我会不会给你一片天？你说爱情也许没有想象的永远，

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。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花香，几年后的月亮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。别再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吉他真嚣张，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 修炼爱情来自林俊杰。爱情真的是要修炼，而且是看缘分，而且是那么的不容易遇到真爱。你看接下来这绝对不是真爱。那有一个情侣，有一对情侣，那么这个男生呢，他的铁哥们儿是从国外回来了，然后就这个从国外的朋友回来啦，就约人家这小情侣吃饭呗。然后呢，这女生下班之后就赶去和男友会合了，不料这个男朋友啊打量他半天，说你至少化个妆吧，不要像个黄脸婆一样见我朋友好不好。然后呢，这女孩就迅速打扮一番赶回餐厅，男友仍然不满意，把她撵回了家。哎呀，只能说 这女孩呢也是，你起码见人家朋友要精致的打扮一番然后再去，那不要那么就是平平常常跟两个人就是平时吃饭啊看电影什么的，起码就是尊重一下。当然呢这女友打扮了一番了，人男友还不满意就差不多就得了，毕竟你娶的不是七仙女对吗，这一看就不是真爱。当然呢也是有一部分面子的问题，哎呀这种事情呢真的是说不清。我们还是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，来自莫文蔚。 精挑细选的好音乐，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。这里是属于你的 MyFM 100.5。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.

来自张信哲宽容。这里是 MyFM 100.5音乐摩天轮，我是淑君。那么我们来关注一条娱乐资讯，一条是什么？一条娱乐资讯啊，有关周杰伦的。那么周杰伦呢，前两天的这个红馆演唱会也是结束了。那么他在演唱会上呢，也遇到了一位铁粉儿，而且呢，这铁粉就向偶像吐露了自己的心声，表示说父母啊、朋友啊，完全不理解自己16年追星到底是为什么。但是呢，他自己却认为他追的并不是星，而是一种精神。哎，说完这样的话呢，周杰伦听了之后特别的感动，也是请这位16年的资深粉丝吃面，两个人还冲镜头比威，十分开心。我不知道这位铁粉心中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，和偶像和追了16年的自己的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、这样的精神、这样的一个偶像一起吃饭，不知道他吃的面的时候有没有尝出这个面是什么滋味的，可能开心都来不及了。好了，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，来自朱贝贝《孤单的木偶》。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， 聚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，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，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，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-827-9818。 MyFM 100.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. 我把爱燃烧个通透，换不来贴心的温柔，付出所有虔诚的守候，等来了荒凉的深秋。我想跟命运做争斗，时间却把誓言偷走，心被囚禁看不到尽头，在你眼里我永远是个小丑。我是只孤单的木偶，快乐悲伤被你左右，辛辛苦苦跟着你的节奏，所有心酸独自承受。我是只孤单的木偶，渴望与你天长地久，心甘情愿为爱放弃自由，你却狠心地放开我的手。想跟命运做争斗，时间却把誓言偷走，心被囚禁看不到尽头，在你眼里我永远是个小丑。我是只孤单的木偶，快乐悲伤被你左右，辛辛苦苦跟着你的节奏，所有心酸独自承受。孤单的木偶，渴望与你天长地久，心甘情愿为爱放弃自由，你却狠心地放开我的手。心酸独自承受，我是只孤单的木偶，渴望与你天长地久，心甘情愿为爱放弃自由，你却狠心地放开我的手。

他中了1600万元的港币，赢了6000倍啊！拿到巨额奖金的他呢，也是尽显豪爽，不停的去请客吃饭庆祝。像李若彤啊、佘诗曼啊等等一众好友也是纷纷到场了。曾志伟也是被问到近期是否饭局很多呢？他说：“当然的啦，吃到过年都吃不完。”哇，真的好幸运啊！你应该就是不只是请朋友，就身边的认识不认识都应该可以去。好了，喜事分享完毕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一段资讯后将会听到一可为原谅不美好。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，好难做选择。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，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，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。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，帮你驱散严寒，美味就在呷哺呷哺。 MyFM 100.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。 有些事让你失望，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，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，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。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，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，如果有些歌始终没 FM 给你想听的好音乐。你好，我是汪东城。 My FM。

种爱，千种刺痛。好比火星跟水星相恋，有过灿烂影踪。但你转到某一个时空，失去了互通。今天掌管我始终相拥，眼泪却没沟通。无法对抗倒数这时钟，一种爱千种刺痛。在这世界那一个时空，可跟你往日重逢。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《黑洞》，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时间来到了20:05，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。那么在我们小的时候呢，看电视也好，还是看动画片，总会第一时间问爸爸妈妈，到底片里面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？直到长大之后，才会发现好坏善恶，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区分开的。尤其是在感情当中，你无法知道他看似伤害你的行为，是不是饱含着更加深沉的爱意。那么继续来为你送出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，就是来自方景斌《坏人》。随时随地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0.5。 挣断了回头的路程，爱无法均分，以后就留给你们，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。容忍的人其实并是宁可对自己残忍，既然爱不能恒温，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。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，对我坦诚，只为了朝他狂奔，不能放任，所以放了，这点痛我还能忍。我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，分得够狠，你才有借口转身。宁愿爱一点不舍，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。只为了朝他狂奔，不能放任，所以放了，这点痛我还能忍。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，分得够狠，你才有借口转身。宁愿爱一点不舍，也不忍爱成路人。 心从不对等，总有个人必须牺牲，那永恒就等他带你完成。是个坏人，对我坦诚，只为了朝他狂奔，不能放任，所以放了，这点痛我还能忍。也是个坏人，恨得够狠，你才有借口转身。 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越听越精彩。

来自范晓萱的一首早期作品《雪人》，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呢，想想歌唱者却一时说不出口。比如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几乎可以哼上一两句的评剧，他的演唱者李翊君，从评剧出道开始，多年来演唱的很多歌曲呢，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啊，来进入内地。其中琼瑶影视剧的音乐呢占比最大，尤其是他演唱的婉君的同名主题曲，令人印象格外深刻。而李翊君本人呢，也是凭借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和其专有的意识劲歌，一直屹立在歌坛。那么接下来听到的是他最近发行的新专辑当中的作品，一起来听听看，这么多年岁月在他身上是否留下了痕迹吧。来听李翊君《星星》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0.5。 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，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， 公司福利，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，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，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-827-9818。 正午的骄阳，秋夜的凉爽， MyFM 100.5与你相伴，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。

生战一场，试探生命多宽广。人心匆匆忙忙，路过的旅途都是梦想。 来自张杰的一首《真相》，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接下来请出的这位歌手呢，他同时拥有时尚感、演唱能力，还有创作能力。在他的唱片当中 ，R&B、英式摇滚、民谣、舞曲、中国风也是自由切换，充分地展示出他驾驭各种类型作品的功底。而在他的作品里呢，你可以同时品味到陶喆的《青》、周董的《零》，甚至是王力宏的《飘逸》，他就是胡彦斌。继续来听到他的早期作品《蝴蝶》，来自胡彦斌。随时随地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1.5。 全力的速场 ，MyFM 陪你看。摇滚的舞台 ，MyFM 陪你嗨。青春的旋律 ，MyFM 陪你跳。属于你的派对 ，MyFM 24小时不打烊。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，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。 只有好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。你好，我是 Angela 张韶涵。 MyFM。 今年的幸福有什么错误，漫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，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，有情人不能眷属，人世间那么多无助，不愿弥补迎娶的路，心里早已想好了归宿，为爱付出，他的生命已经结束，化作蝴蝶飞舞，建功砸半公墓，是生命顺利的蓝图，迎着晨露去不俗，到一个自由的国度，哪怕仅仅是一棵树，人间可不留恋何苦，还不如迎蜘蛛为伍，有什么错误，漫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，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，有情人不能眷属，人世间那么多无助，想好了归宿，为爱付出，他的生命已经结束，化作蝴蝶飞舞，天空砸半公墓，是生命绚丽的蓝图，迎着晨露去不俗，到一个自由的国度，哪怕仅仅是一棵树，人间可不留恋何苦，还不如迎蜘蛛为伍， 来自胡彦斌的一首蝴蝶。这里是 MyFM 101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接下来请出的这位歌手呢，他是有着灵魂歌者之称的林志炫，他的嗓音细腻高亢，尤其是以真假难辨的真假音的转音著称，凭借轻松自然的现场演绎能力呢，他能够精准地捕捉到歌曲中想要呈现的音乐本质，并将其真实清晰地传达给听众。接下来给听到的是他的一首感人至深的离人，来自林志炫。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.5。 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，你的心

把心交出来，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折磨的荒岛虽然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刚看穿好墙，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被爱缓缓的话 只取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雪花，像挤满了挣扎，我们又换着谁，换着谁，和你那谁，那谁 ，baby， 啦，别再啦。究竟为什么原因，我如此确定，就算流言蜚语，也深信不疑。狂风伴雨。 知道会有一个他，将我的荒岛虽然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刚看穿好墙，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被爱缓缓的话 只取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雪花，像挤满了挣扎， 我们又换着谁，换着谁，和你那谁，那谁 ，baby， 啦，别再啦。 如果残忍不如我，还为何要喷我？在这蜻蜓点点点点滴滴滴滴迷内沙，总是突然无法招架，夜夜从少上牙，偷偷落网，静静迷迷。就像挣扎，坠入独白家的血淋淋，闭上眼睛屏住呼吸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珍藏我的复杂，安抚着谜，忍不住大意，是否眼目黎明？躲不掉的不去，告诫喋喋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。伤疤，伤痕了的家， 我又换着谁，换着谁，和你那谁，那谁 ，baby， 啦，别再啦。 来自张碧晨的一首《It's Love》，这里是 My 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呢，是98年张宇续约 EMI 的第一张专辑。我们发现他还是用力的唱歌，但是人又成熟了一些。这种感觉呢，也反映在这张新专辑当中。他悄悄的把声嘶力竭的感觉变得更加内敛了。整张专辑在听完数遍之后呢，才发现当初那个小男生已经变成了眼前这个男人了。过去的悲苦情绪全然消失，这是大家乐于见到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的宣告，还有就是成绩。一起来听到的是张宇收录在这张《月亮太阳》专辑当中的《小小的太阳》。我们下课时继续 My Fan 不眠夜。 好歌播不停，好礼送不完，就在 My FM 100.5。你好，我是蔡依林。 只想等天亮，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，有一点释怀，有一点彷徨，最怕的其实是孤单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，修补我脆弱。